估计下节课我们就能听到什么呀，比赛可能要进行开始了哈。 Showtime。 上下集就是上次和这一次的情景连接是比较紧密的。 嗯 啊，比较紧密的，让大家能够对这故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要太分散了哈，不要太细碎了。所以这一段呢，下次仍然是分几段配音，你可以配师傅跟 Master 乌龟之间的对话啊，你可以去找那种高深的感觉，你也可以演一下后面 Paul 的那种顽皮啊，那种是吧，大开大合。 对，是的。 但是如果你要演那一段的话，你就得加上师傅的那段报幕词了。 嗯， 好，大家看怎么挑战一下啊， 分着练吧自己。 哎，好哟！你看，我们的同学们都把这个剧本都已经发在直播间当中了。好了，大家要是喜欢这节课的话，给我们点个赞，给 David 老师送个小礼物啊！下次我们还有更多干货要教给你哈、啊。每节课当中，不仅是学配音，还学老多别的东西了。 嗯，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精彩讲解。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Bye。 See you next week。Bye bye。 See ya。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加拿大冬季两项运动员米利亚姆贝达德。米利亚姆贝达德共参加过三届冬季奥运会，获得了两金一铜共三枚奖牌。1992年贝达德首度入选加拿大奥运代表团，赴法国阿尔贝维尔参加了第16届冬季奥运会的冬季两项赛事。但是这一次贝达德出师不利，2月11号在女子 7.5 公里比赛中仅以26分04秒6的成绩排名在第12位。14号在女子三乘 7.5 公里的比赛中与队友合作，以1小时23分49秒1的成绩排名在第11位。但是贝达德并不气馁，调整好状态之后，在2月19号的女子15公里赛事中以52分15秒的不俗成绩完成了比赛，排在德国选手和独联体选手之后，夺得这个项目的铜牌。两年之后的1994年，再度为祖国披挂上阵的贝达德，在挪威中部城市利勒哈默举行的第17届冬季奥运会上，迎来了他运动生涯的辉煌。这届冬奥会的冬季两项赛事安排在 Buckbinarin 滑雪场进行，贝达德在2月18号的女子15公里比赛中，以52分06秒6的佳绩冲过终点，一举战胜了法国选手和德国选手，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2月23号的女子 7.5 公里比赛中，她以26分08秒8的佳绩击败了白俄罗斯选手、乌克兰选手，将第二枚金牌收入囊中。尽管贝达德与队友在女子4乘 7.5 公里比赛中仅排名在第15位。1998年第三次为祖国出征的贝达德，在日本古老城市长野举行的第18届冬季奥运会冬季两项赛事中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在女子4乘 7.5 公里赛和女子 7.5 公里赛以及女子15公里比赛中均排名第15位。 Mary Bedard, born on December 22, 1969, is a Canadian retired biathlete. She represented Canada at 2 Olympic Winter Games, winning gold medals and a bronze medal. As of 2014, Bedard is the only Canadian biathlete, male or female, ever to win an Olympic medal, and the only North American biathlete ever to win Olympic gold.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